OK， 听了这样一首歌曲呢，有没有觉得自己像驾着这个越野车一样，一路飞驰在山川草原之间，然后呢呼吸着大自然的新鲜空气，全身上下呢都会非常的爽快的一种感觉呢？如果有的话呢就对了，如果还没有的话呢，那你就继续听吧。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春辉。那九月呢已经开始了，是不是经常会感叹时间过得是真的很快呢？马上要过这个中秋节了哈，一年呢过了一大半，你的梦想还有计划到底实现了多少呢？如果还没有完全实现的话，那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是吗？管他什么音乐，只要我们能够开心，它一定就会是好音乐，是吧？那提到范晓萱呢，相信80%的朋友呢，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些非常可爱的儿歌。好，不过呢，根据他自己透露说呢，那个范晓萱真的不是最真实的他。那直到09年的一张名为《赤子》的专辑，才让大家彻底改变了对范晓萱的认识。那此后呢，本我、真我、自我的小魔女才三合一的成为了立体的范晓萱。那所以这样的蜕变，你喜欢吗？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一首歌曲呢，反差会很大，是来自苏打绿。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叫做是《当我们一起走过》哈。那这样一首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我们追求幸福的时候呢，你看到的是快乐还是烦恼？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呢，所以他们也是在那些年搁置了一部分的计划，才送上了这样的一张专辑，名字呢叫做是在烦恼什么。其中呢，《当我们一起走过》也作为第四波的主打歌出现。那像在讲故事一样，有它的开篇，有它的中篇，有它的结局。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来自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

我们说生活呢，其实每一天都是精彩的，不必去抱怨如何的不幸，因为每个人呢都是这样子经历过来的。有的时候呢，换一个思维去思考问题呢，可能就找到了一些解决的方法了。有的时候呢，也可以选择一段旅行来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这或许呢是对自己的一种鼓励。青春呢就是要这样肆意的挥洒，愿蔡依林的歌声呢能够成为我们彼此的力量。那各位勇敢的追梦人们，送你们一首来自她的《万花筒》，听听看吧。 失眠冷静，我更要眼神反应各种华丽，一时的小决心，永恒的不确定，每朵花要遇见绝版的美丽，携手先进爱我是一岁兵，后让变成也要构成风景，最起接近是画你我的身影，我才最近的未来时代。 没错，很多人的青春里呢一定会有着最精彩的一张啊，也一定有一些最不想回忆的一张啊。其实呢，这才是最真实的生活吧。天气晴朗的时候呢，多出去走一走也是不错的，是吧？美好呢在于发现，那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时光正好，何必去浪费呢？所以呢，各位少年们一起加油吧，因为我们的人生的每一天都会是现场直播，所以呢，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自己最精彩的篇章吧。 Hey,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Love your imperfections, every anger. Tomorrow comes and goes before you know. So I just had to let you know the way that Gucci look on you amazing. But nothing can compare to when you naked. Now we're back with it. that I loved her. Sorry that your mom found out. Guess that we just really had the thunder. Ain't nobody else that I'd be under. Beautiful, beautiful life right now. Beautiful, beautiful night right now. No, no, no. Actions of the anger. Tomorrow comes and goes before you know. So I just had to let you know.

目前本市正处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北风较大，大部分时间有五级左右的北风，阵风可达七八级，请出门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风准备，避开广告牌等高大悬挂物，防范高空坠物。建议公众尽量少骑自行车，在施工工地附近行走时应当尽量远离工地，并且快速通过，以确保人身安全。风干物燥，还要注意防火。入夜之后风力将逐渐减弱，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部有阵雨，偏北风五级左右，阵风七八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50%。川衣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方面。近日由哈利波特作者 J.K. 罗琳打造的魔法传奇新作《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曝光了重返霍格沃茨的幕后特辑，年轻版邓布利多邀请大家重回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作为《神奇动物》的第二部电影，自《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首个预告片曝光之后，霍格沃茨重现的画面就曾引起影迷的热议，既是主创又是哈迷的众主演对于重返霍格沃茨也是激动不已。影片将于今年11月16号全球公映。安藤英主演的电影《镰仓物语》日前宣布定到9月14号上映，这部影片在日本本土创下了30亿日元的票房佳绩，并且获得日本电影学院奖三项提名。《镰仓物语》讲述了连同两个世界的古都镰仓发生的一系列奇妙治愈的爱情故事，业界评价为用笑表演喜怒哀乐的日本实力派演员芥雅人，这次在《镰仓物语》当中也继续呈现出精湛的演技，塑造了一个睿智而又不失童心的中年男人形象。社会题材电视剧《远方的家》近日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开播，《远方的家》以爽朗泼辣的宋明媚的爱情与亲情为轴线，以轻喜剧的方式讲述为了子女而飘在都市的老飘族的别样生存状态。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车多，出境方向五元桥到北高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1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Power Music。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成为浑浊的时代，被宠坏。总想看清楚，却又太多阴霾，清澈的未来却只为现实唯一的色彩。我的存在只实现我的期待，就算没有机会重来，我也不再原地等待，哪怕结果不意料，至少我 OK， 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多亮和人间剧院带给我们一首歌，叫的是我的存在啊。没错，人间剧院呢是多亮组建的乐队啊，今年呢正式的亮相了，目前呢已经推出了三首单曲了，每首风格呢都不太一样。那这首我的存在呢主打摇滚风，编曲热血，是一首火力全开的能量音乐。那多亮在歌词里呢也是探讨了个体存在的意义，鼓励人们呢寻找内心深处的答案，哪怕只会有一点点的希望，也要尽全力的去期待。那至于存在的意义，大概就是不留任何遗憾，你明白了吗？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推荐今天的全新单曲《讲求情》。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李志是北京某酒吧的老板，他说自己是个治愈系民谣患者，这个愈不是愈合的愈，而是抑郁的郁。他喜欢写一些悲伤的歌，但绝不引导别人做傻事儿。最近推出了 EP《玉泉西街》，讲述了一段真人真事。三四个人住在一间20平米的小屋里，没工作，没收入，没女友，每天排练写歌，嚼着大饼，空谈未来。就这样坚持了一年，哥几个抱拳拱手，然后各奔前程。玉泉西街见证了一群年轻人的理想和破灭。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向你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李志《玉泉西街》。 我一直想为你写首歌，可一想到过去就浑浊，我一直想为你唱一首歌，一想到未来就沉默。安巴拉的大头盔肩抽，西子年的学校没有自由，老兵的老张从不见的洗手，耳里的歌头眼泪流，我醒来在晴朗午后，风吹得有些伤头，我该不该往前走，那是我除了理想一无所有，谁都熟，那一年却再没做过336，银牙的姑娘从不早做酒楼，最前的大哥没机会交手，沉睡在你的胸口是我坚强的理由，也是我悲伤的源头，我被生活磨圆了头啊，笑话有人随我笑骂，有人随波而逐流。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零，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回来，我是钟辉。我们说关于爱情，关于人生，关于过去，关于未来，那事实上呢，很多人早已经都看淡了，有很多事儿呢早已经释怀，最后呢发出了感叹，也想说人生呢只有输了才会有赢。那这样的鸡汤呢就像是杨坤的这样的一首歌过站不停一样啊，经历了成熟的蜕变，不再是无所谓时期的不羁浪子，并且呢开始了对人生有着一份全新的思考，对成败输赢当然也会更加的豁达。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来自杨坤的过站不停，听听看吧。 道路带我去向何处，我以为总有幸福等在某一刻转弯处，沿途有风有雾，而我从不踌躇，偶尔孤独仍坚持，却偏偏让岁月虚度过站不停。那时候我还太年轻，只一心寻找莫名憧憬，过站不停，努力用一切去证明人生啊没有输，只有赢。如今这一条路带我回到最初，却不知那份幸福是不是还在远处，未来有甘有苦，而我不想回溯，不必解释也清楚，你的爱是我的归宿，过站不停，当所有繁华云落尽，我倾听掌心底的声音，过站不停，我看过多少的美景，却怀念你熟悉的身影。站不停，当所有繁华音落尽，我倾听藏心底的声音，过站不停，我看过多少的美景，却怀念你熟悉的身影，过站不停，经过的日夜和阴晴，也抚平我受伤的感情，过站不停，现在我才慢慢看清，人生啊有了输才有赢。 那随着年纪的增长呢，才会做到越来越从容，过站不停，不过分的留恋追悔，一切要向前走咯。好啦，那今天节目呢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那最后一首歌为你推荐的呢是来自邓紫棋的倒数啊。那么在今年的夏天呢，邓紫棋呢在中国的新说唱呢担任导师，本以为呢他会推出一首说唱作品啊，但是没想到呢还是一首抒情的歌啊。那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关乎着爱情，讲述了在有限的时间里一段关系该何去何从啊。那么邓紫棋呢回答了他的执着与坚持，时间呢一直倒数着我们剩下的快乐，心跳一直倒数着生命剩下的温热，有些话可能还没有说完，最后一句绝对是点睛之笔，有你就无所求了。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大家是否会喜欢呢，我们再来听听看咯。那今天的节目呢也就随着这样的一首倒数呢结束了，希望呢这一个小时带给你的是满满的正能量哦。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慧，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吧，拜拜。 在期待有着你的旅行，当爱日落的巴黎，铁塔之下牵着你，当他说着我愿意，等待未来你的身边有你，一点一滴每天珍惜，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试着一直都守着。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中有来有去，说自己的原因。谁陪我见永恒的孤寂，在岁月中跑来跑去，太容易疲倦，一转身可以归去。我要这一种感觉叫属于，有没有春花秋月夏蝉都是不会散去，有没有习惯上门一躺下来不再离去，有没有爱看的天爱他的地，我爱着的你给我美丽的中，什么不是一刹那的玩具？不是玩具。是否还有永恒的老去？在岁月中，就算最后只能够沉默，一辈子没有恐惧。我要这一种感觉叫属于。 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2场，9月15号晚国图音乐厅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哎，猴哥，